球啊，志不能短。人老 山恶水出刁民，真是一点不假， 可不是吗？ 说什么呢？你们还是西里庄人吗？ 难道你忘了栽树的时候刀躲到远院，现在摘桃子全来了？ 住嘴吧你。走，跟我去老根爷家看看，听说他儿子儿媳妇都病了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。 他不在家，刚拉着架子车走了。 他拉架子车干嘛？ 给人家送砖呗。 那么大岁数了还拉架子车给人家送砖。

我娘得了疾病，药钱一共是7.56元，就这7.56元让我们全家犯了难。我跟叔一见，二话不说，把家里的2只鸡全卖了，卖了5块钱，这才治好了我娘的病。这是2只鸡吗？这是5块钱吗？这是我娘的一条命啊！老师，您说，这要是拿钱算，我现在该还他多少？10、500、5000、50000、500万，人命没价钱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他老了，家里还躺着病人，一个70岁的老人为了几块角力钱在这儿拼老命。支书当晚辈的呀， 刘老师， 您说，我说的是不是特别不着调？ 不，

怎么着？去法院办离婚？好，那咱走吧。去法院办离婚，走啊！办离婚，去法院，去法院办离婚，办离婚。 不要！ 我回来了。我还不知道你，火也发了，行了吧，行了吧。 你这么吃亏吃亏，老吃亏，你到底图什么？ 哎，谁让你当初同意我做支书当干部的呢？啊，你秀莲， Oh, 我们还要出一部分资金支持乡亲们建军厂。 对，一平二将，这可不行，是不是？金锁，然后咱这厂就全靠你了，你们大家好干。 天成说。 集资办现场吗？您瞧，我们都来了。 对，我们都来了。 德旺叔也来了。 哎呀，天成，这回呀，彻底服了你了。 说什么呢？ 天成， 哎，老天爷，你 全好了，好了， 好了。 天成叔， 我们一入股都成股东了。 对，都成股东了。 大家听好，还是那话。集资办厂，自觉自愿，利益共享，风险共担，可别一不高兴就站马路骂大街啊，这不是咱西里庄人办的事儿啊，等等。 我要代表咱们群众讲话了啊。西里庄党支部三代表群众感谢党支部， 感谢党支部， 感谢李支书， 感谢李支书 为我们大家办好事儿， 为我们大家办好事儿。 我代表全体党员感谢大家对支部工作的热情支持，谢谢了。 不用， 谢谢。 听众朋友，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越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，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在今天的梨园金曲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越剧唱段。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，